第二十六课，祝贺你。一，句子。这次考试成绩还可以。他的成绩全班第一。考得真好，祝贺你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身体健康。妮娜有事来不了。你打开盒子看看。我送你一件礼物，请收下。